okay. But you're motoring. Yeah, 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早餐，给你每日所需英语能量。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， 我叫 Mark， My name is Mark Simon， I'm from Montreal, Quebec, Canada。 我十一年住在中国，七年在北京，四年在上海。在春节的时候，我喜欢在外面打冰球，可能在颐和园或是在后海，是非常高兴。新年快乐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。